地陪着脱迷无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若需要掌声，只要你愿等待悬浮台上，祝福在你就可以唱。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不折断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不折断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 界都打乱，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逃？全世界都想独立，我怎么总觉得没有人跑？假如我会不受兔子气，所以不在意，然后一起到达全新的终点，而以后我的朋友就能拥有一颗最闪亮的心，天空最闪亮的心。Just take me to the edges, take me to the edges, take me to the edges, yeah. Just take me to the edges, take me to the edges, 这就是我的注定。 I got a pay, so I'm gonna work, work, work every day. 一首节奏非常非常舒服的歌曲啊，来自 Rihanna 的 Take a Bow 啊，千万不要被这样的旋律所欺骗了。其实这是一个她在当时专辑当中所谓用好女孩变坏的一个单曲之一。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细看的话，歌词其实非常犀利啊，讲的是一个女孩发现男生说谎之后呢，表示不再接受他的道歉，甚至还要颁给他一个最佳撒谎奖，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去调侃或者是去挖苦他。反正我就听上去还是觉得这个女孩真的很犀利啊，在一首歌曲里面用这么轻快而又浪漫的节奏讲的是一个非常扎心的故事。 OK， 继续来听吧，活力派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收藏在自己的运动歌单当中。 Every hope is a hope for the best.

藏在心里的节拍，我期待真实的存在，也不知情的等待，让青春像我一样绚烂，梦终于开始澎湃，努力把世界变舞台，我们想要的未来，枕头思念八方走来，勇敢迎向各种挑战，无懈可击的精彩。 闪耀的年代，就要不留任何遗憾。我们的年代，就算灰暗，也要璀璨。感受着世界的无奈，用热情在心里打节拍，我期待真实的存在，别无止境的等待，让青春像我一样绚烂，梦终于开始澎湃，努力把世界变舞台，我们想要的未来，从思念八方走来，勇敢迎向各种挑战，无懈可击的精彩。闪耀的年代，就要不留任何遗憾。我们的年代，就算灰暗，也要璀璨。闪耀的年代，就要。的年代，就算灰暗，也要璀璨。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最近听到好歌同时呢，还要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一些精彩的看点啊。你看，我相信最近很喜欢骑车的一些朋友呢，都在关注的是最近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的公路自行车项目啊。不过很多人看完了第一场比赛之后呢，都只想说三个字，什么呢？太难了。东京的酷热天气加上奥运的最难赛道，让比赛遭遇了未完赛潮，几十名车手呢都没能够顺利完赛。那么这次的比赛路线呢，不仅是距离长，男子累计爬升更是长达了4865米，公路的地面温度呢达到了40度。40度什么概念？各位，这么热的环境啊，你想想这些运动员呢，光是往身上泼水就已经是没有意义了。那么我在看比赛的时候还专门注意到了，有的车手甚至是把冰水直接塞进了比赛服内，用最直接的方式给身体降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环境多么恶劣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自行车在生活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北京每天的这个早晚高峰，有无数人是骑着这种五彩斑斓的单车赶往地铁站或者是临近的公司的，他们就像是为了生活而奔赴的一道道彩虹一样。但即便是这样，我们对于有关自行车的一些运动项目反而是没有那么了解的。早在18世纪自行车被发明的时候呢，那些在路边玩耍的小孩子可能真没想到，哎，这个从自己身边带着轮子的溜过去的家伙竟然能成为一种竞技运动，更没想过它还会成为一种扮酷的工具。包括我身边啊，很多朋友在骑车的时候会置办一身的装备，然后呢其实钱也没少花，但是就是觉得骑上去之后这个感觉拍出来的照片非常非常的酷。而如果说你恰好想了解公路自行车这项运动的话，我可以用一部电影来告诉你。当然这部电影呢，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向你介绍，所以持续关注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吧。新的一年呢，我们每天都在，每天都会为你输送更多的和运动有关的有趣的知识。 Yeah!

生命不停地汹涌，等到我灿烂的笑容。热情冲破了沉睡，等到我跳出了包围。有一本书告诉我，四月的下午不要错过，让我们开始一段新鲜而刺激的生活。那百分之百的女孩走在茫茫的人海，我等待着你，在一个人发呆。 最后人